正在平壤逗留的贡献于成功进行火星蛇色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国防科学部门干部和科技人员参观了朝鲜革命博物馆。他们还参观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后，在绫罗人民留言地、绫罗海豚馆和文秀戏水厂度过了愉快的时光。